耐冇做節目咯，我哋自己嘅節目名都冇講啊，仙人術語 係 啦，跟住咧，我又忘記咗咩喎？ 忘記咗咧，每集嘅頭一句、第一句要問嘉賓嘅一個好 standard 嘅問題。 係啊，你哋有冇宗教信仰？ 其實我冇嘅。 哦，係啦，OK OK， 好真相大白。 唔係有啲人成日問我，點解你成日問人哋有冇宗教信仰？呢樣好緊要嘅喎，因為如果佢有宗教信仰咧，即係譬如有啲教咧，佢係唔相信呢樣嘢噶嘛。係，咁啊，佢坐喺度。咁即系嘥气啦，但系咧，我迟啲可能会请你个 partner， 即系第日将会同你 partner 嗰个朋友咧，我哋唔好讲佢个名，佢 嗰位美女 系啦，嗰位美女咧， 咁好， 佢系 系啦， 佢系咩嘅？佢系信教嘅，但系你知啦，信教咧，佢 信基督教，你意思 信基督教咧，决志之前咧，都会有啲古灵精怪嘢发生噶嘛，同埋佢亦都可能系佢之前信教之前有好多啲古灵精怪嘢噶嘛， 系咩？系嘅咩？ 系啊，所以 因为我哋好多男仔系即系信教系入去沟女啫嘛，我哋吓 唔得啦， 我好在我唔系嗰个教 嘅，系啊，呢啲系阿 基督教啊嘛， 即系黄天击杀呢啲， 系咯，唔系你咁你即系好难话冇嘅，即系一定会有嘅，其实系咪先？你个个有好多人都系投机者，即系投机者，喂，信呢个教有啲嘢攞，咁你实会有噶啦， 系咁你逐大有 系啦，逐大有乞衣嘅，系咯。 嗯、我又讲你头先你经讲完啦， 系 呢单新鲜滚热辣嘅， 系 今日我有个善信，即系帮衬我剪发嗰啲，我哋通常叫做善信嘅，佢讲翻俾我听嘅，咁咧佢系一个好大头虾嘅人，但系佢中意打麻将， 系 讲咧无论任何日子佢都打嘅，咁佢记得咧有一年嘅七月。七月通常啲人就七月节咧，即系就叫唔好去街啊， 系少啲出夜街咁。 佢就唔听嘅，唔会理呢啲嘢。咁佢去某一个屋村，即系佢死都唔肯叫我唔，千祈唔好讲系边个屋村。但系嗰种屋村嘅设计咧，就系一条直巷，就两边单位嗰啲咧，即系你知边啲啊？嗰啲旧型屋村咧，一条巷咁啊，两边单位，即系唔系新噶啦，嗰啲屋村，新嘅设计康和式啊，嗰啲咩就唔会有呢啲， 就卡拉卡拉噶嘛， 就唔会啊，唔会门口对门口嗰啲啊， 系啦， 咁佢嗰晚咧就上去打麻将，佢系日头打嘅，打到夜晚咧，唔知佢打十五、十二定十六圈啦，总之打咗成日喺度打，咁啊打完咧。都好夜㗎喇，打到十一点几咁啊要返屋企啦，係咪？咁佢落咗楼死啦。 漏嘢。 唔记得到攞电话。唔记得攞电话，唔记得攞副眼镜。你知年纪大有电话冇眼镜即係等于冇电话，係咪睇唔到啊？咁佢嗱声呢就返上去嗰度攞嘅。咁佢个朋友呢就係住单数楼嘅。咁咁啱咧，嗰晚就你知啲 lift 咪要检查嘅，轮流检查，咁啊停咗部双单数 lift， 得翻双数 lift， 要下楼梯， 系啦，咁佢咧一系就要选择上一层，一系就选择落一层就行翻上去，咁你通常人一定系 落 一层啊，落冇咁辛苦嘛，咁佢就上咗去，我当佢嗰个朋友系九楼啊，咁佢就上咗去十楼，咁啊上咗十楼咧。咁行翻一层，咁正常系咪九楼啊？但系我一落到九楼嗰阵时咧，咁行翻去朋友个单位咧，一去到门口个奇怪喎。正常应该系9012啊、9034啊，类似嗰啲咁嘅 number。但系唔系九啊，系七喎。 吓？ 七 落落咗咁多层？ 7034啊，嗰啲你佢好记得佢系去十楼落一层嘛？ 系啊。 行嚟行去都 行唔到， 冇理由七楼噶，咁啊。又上翻去啦，咁正常你喺七楼上两层系咪就九楼啊？ 系啊， 但系上两层之后系十二楼喎， 有啲似维斯利嘅大厦。 系啊，佢变咗系十二楼，又唔系十楼，又唔系九楼， 进入咗个循环啦。 系啦，咁正常噶嘛，咁好啦，佢又喂唔系路喎。咁佢終於又落翻一層啦，咁你十二樓落一層，十一樓啊，十一樓你係雙數 lift 啊嘛，咁你唔係佢冇落一層，佢直情喺十二樓，咪搭翻 lift 落樓下啦。咁今次咧，嗱你試多兩次都係咁，你就好穩陣嘅啦，係咪？望住個十樓嚟撳咗個 lift， 預示者上十樓啦。咁佢落一層， 落咗一层之后咧，咁、咦，今次系九楼咯，咁佢落咗一层之后真系九楼啊！佢睇住啲门牌咧，九零一啊，九零零一，九零几咁，应该系九楼啦，系咪？咁佢发觉咧，一行嗰条冷巷咧，即虽然系十一点，即系十一点几，即系冇可能咁静。 嗯， 即系点都有啲电视声啊，啲人倾偈声，你知啲屋邨嗰啲门系几实净啦，中嗰啲旧式嗰啲中间个门仲有个窿俾佢摄啲信入去嗰啲咧，啲冇可能透唔到声噶嘛。但系发现咧，嗰条 冷巷啦， 冷巷咧系头尾得两盏灯着嘅啫，光管喎、 啊，中间黑掹掹 啊。系啊，你正常系成粒光管都着噶嘛，同埋系冇声喎。 哦，即系夜晚十点十一点， 系啊，十一点几，冇可能，喂，边有咁早瞓啊？香港人，麻雀声冇，电视声冇，咁喺度挣扎紧， 究竟 行唔行入去？ 系咯，又掹掹， 但系唔攞眼镜，你又大镬喎，你睇唔到个电话啊嘛？你知依家啲人咧低头一族冇咗电话死啊咪？鼓起勇去，我记得佢系要行右，就譬如你出咗 lift 咁行咧，就行到大半中间都未去到尾嘅。 嗯， 嗰度行到埋去咧，咁啊，咦，系、哦，应该系呢个单位啦。咁、正常你去惯人屋企，你知噶嘛？去到嗰度，即系咬食牙根就去嗰度啦。佢又开咗个电话嚟照嘅、因为佢得头尾有灯嘛，中间个住咪黑咯。佢又开咗个电话嚟照嘅，因为佢去到嗰度咧，佢见到佢写住734。 吓？ 唔系九三四，佢明明系出 lift 嗰阵时系九楼嚟，跟住死啦，心知不妙，冇可能噶嘛，即系佢虽然个胆大啫，明知七月嚟打麻雀冇咁巧系嘛，咁啊算啦，都系唔攞啦，佢心谂 听日先咯， 跟住唔攞啦，咁 听日先咯， 咁啊落即系就嗱嗱声就冲翻去嗰度行翻上一层啦，佢一直要行翻上一层啦，因为落唔系佢落一层， 因为停咗 lift， 系啦，因为停咗 lift 啊嘛，单数楼停咗 lift， 佢落一层，谂住唔系佢谂住落一层去搭 lift 嘅，但系发现双数 lift 个开咗。 双数 嗰唔系单数嗰度啲破咗门喎、 哦，即系冇坏到 、 喂，我唔会行入去。 但佢嗰刻，好理智，冇、理由开 嘅。 明明下边你知嗰啲大厦系动咗个牌，仲系写住维修，系唔会开俾你噶嘛？ 系、 佢好理智咁唔答，跟住落翻楼下。落楼下，然后咧就搭 lift， 应该系八楼， 去八楼，跟住落，今次冇事，真系落到楼下嘅。跟住落到楼下咧，佢就见到人喺度烧衣， 系， 就你知屋村咧，咪有啲地方俾啲桶你，就唔准你周街烧噶啦，就有啲桶俾你嘅。但系佢落到楼下见到嘅情况唔系咁，佢见到咧有班人咧，有一撮堆人喺度，喺个屋苑里面嗰度烧衣， 即系个大堂嗰度。 唔系啊，直出咗去嗰个大厦咧，出咗大门口，外啲外围咧，你旧嗰啲屋苑咪有啲公园啊，有啲 即系休憩地方， 有啲休憩嘅地方啊嘛，佢唔系个密集噶嘛， 系 有几班人喺度烧紧衣，系唔会发生嘅，因为嗰啲管理员会俾你咁烧噶嘛， 会俾你咁做啦， 佢直情插晒喺度，跟住哇佢。一路要，但系佢一定要经过嗰辣，你先行到去搭车。即系你，我唔理你搭的士 van 仔，你都要经过嗰度先搭到车。 点都要行一行噶啦。 咁佢唔理啦，一路行咧，佢发现啲人咧，嗰啲人系目无表情，但系会望一望佢嘅。会望一望佢嘅。跟住咧就，跟住咧佢经过到第二，经过到最尾嗰堆人嗰度啦。佢见到有个人喺度攞件衫嚟。攞件衫嚟养啊！ 系啦， 攞嗰件即系 纸纸嘅衫嚟 啊！系啊，系啦，喺堆灰嗰度攞件衫出嚟。 呢个有啲电影情节 feel 啦。 哇！佢直情惊到啊！佢知道咩事，直情咧飙到去，飙到出冲到去车站，跟住喺度走嘅时候，喺度 feel 到后面好似有啲灰嘅。 黐住佢， 啲灰喺度转住咁跟住佢，话佢唔理啦，即刻冲翻屋企，即刻冲去搭车翻屋企。翻到屋企咧，佢老公话你输好多，面都青晒。跟住佢老公系唔信呢啲嘢噶。跟住咧就佢净系好惊，跟住佢老公就俾咗杯茶饮，俾杯热茶饮。跟住佢老公话成晚就喺度 暗暗咁喺度發開口夢，跟住咧係咁喺度又打冷震又驚，跟住佢第二朝佢老公就同佢睇醫生啦，諗住咪屌你咪 精神衰弱啊咁上下嘢啦， 以為佢打得嘢啊，可能感冒啊。落到醫生話你冇事喎，你體溫好正常喎，點你冇嘢做咩來睇？因為佢落兩層，佢嗰度咧，佢嗰度住嗰啲舊樓，二樓有個有醫生睇嘅，因為嗰啲即係以前英聯邦嗰啲咧，俾你掛到個牌嗰啲醫生咧， okay， 即係你掛咗佢就唔會取消你，以前得嘅，而家唔得嘅。嗰個醫生話：喂，你都嗰、那個醫生係奇怪喎，佢你冇病喎，但我睇你似中邪，但係個醫生講喎。 因为佢块面真系青青地，是但体温就正常。 系啦，佢体温系正常嘅，系冇嘢嘅，帮佢度过晒啊，乜都冇事嘅。跟住咁啱，佢嗰个大厦楼下就系自杂铺嘅， 系， 不如你落后楼揾佢稳阵啲， 望一望啦，俾 佢望望嗰个咁，即系帮佢查日脚啊！哇，你大镬，你寻去嗰边啊？ 中咗嘢咁样。 佢话你好似犯得好劲，咁啊叫去最大镬系佢要去翻嗰度烧。 哦，去翻嗰栋大厦嘅楼下， 去翻去嗰度烧。 但使唔使择时辰先？即系你起码日头去烧咯，啲啦，系要啊嘛。 唔可以日头去烧，夜晚去多次。今次去精啊，捉埋老公， 捉埋人 一定啦。 哇！咁佢同佢老公好似烧完嘢之后咧，个人觉得好似松咗， 轻松晒。 但系佢都病咗两日， 系 烧完佢都病咗两日。其实佢好无辜嘅，佢冇谂过捉犯到人噶嘛。但系佢话佢讲嗰阵时仲惊噶，今日。 但其实他有什么触犯呢？他只不过是打完个麻雀上回去的样子。 就咁他们你知道那些日子通街都是的嘛。 咁啊系。 他要拗嘢。 要搞你啊搞你啊。 不是有些东西你有些他跟你拿东西咯。 是咯。 他跟那些 都无辜。 其实那些无主孤魂跟导游没有分别的。他搞你是为拿东西的。 是咯。 是不是先你不好彩个头黑你那排黑你咪大镬咯。 咁如果係錢可以解決到，即係嗰啲消去嘅錢都可以解決到嘅，就唔係問題。 係啊， 俾佢啦。 最好笑佢嗱，搞完曬啦，咪佢病咗兩日，咁啊再去翻嗰個朋友嗰度。喂，你漏咗個眼鏡喎、啊，我你漏咗個眼鏡。喺我屋企你又唔嚟攞嘅，咁佢见佢唔嚟，咪冇打电话俾佢啦。但系就又再约打麻雀噶嘛，你知道烂赌鬼系咪？佢我嗰日咪听到声，咪你行去我门口啊？我明明听到声，你喺我门口，做咩你又唔揿钟唔成啊？行开去咁唔知你做乜鬼？我又唔知系咪你费事开门啦、啊？跟住行开去。佢原来佢个朋友都系听到佢上去嗰度，但系嚟嚟去去佢系冇经过佢个门口，佢觉得系冇啊。即本来是应该譬如我你个佢个朋友是九，我当佢是34号啊，佢咪9934嘅，你知嗰啲政府楼系咁样编嘅，佢系企喺佢个朋友门口噶。 但系睇嘅时候就睇到唔系93，系734。 系啦，系734。佢朋友都感觉到佢 即系有人腾嚟腾去腾嚟腾去腾咗去佢门口。 系啦，但系奇怪咗，佢个朋友唔开门睇系咪？ 咁就可能有啲嘢做緊或者 係啊， 佢正常又即係感覺係喺門口啫，咁原來唔係嘅， 即 係 可能你知嗰啲屋邨咪好鬼應聲嘅嘢， 係啊， 你有人行個咁行到你門口，突然間企咗喺度，又唔敲門，又唔撳鐘，咁佢又唔知係咩人，費事啊，或者對面翻嚟咧，即係而家啲人好冷漠噶嘛，好似以前咁噶嘛，係嘛？佢係知佢嚟過喎，但 係 佢都解釋唔到，佢明。我是明明看住我去撳九樓喎，我是去到九樓喎，但去到那度變咗七樓喎。總之行到佢要去嗰個地方。 算數啦，係眼鏡啫，第日攞。 其實如果你話老花嘅，好多屋企都會有個視啤㗎啦，點會冇㗎？ 唔係佢搭車嗰段期間冇得睇 咯。OK。 佢唔係諗住搭的士嘅，你明白？ OK， 佢唔系谂住搭的士翻屋企噶， 翻咗屋企先啦。 系啊，因为佢嗰阵佢同我讲，佢都输咗好多。 如果我妈咁样同我讲，会同佢讲眼镜啫，我再买个副俾你，翻咗屋企先啦。 问题系佢冇谂过攞副眼镜会咁大镬噶嘛？知道咁大镬， 即系踩咗半只脚落去先至发觉唔妥。 系啦，佢先发觉唔妥啊嘛。 明白嘅。 呢啲佢嗰喂今日。 佢今日講我同佢講嘛，佢有聽節目嘅。佢話你幾時幾時講啊？我今晚講啦。 好啊。 我講單俾你聽。最近我講單俾你聽。唉，係我舊年誒，唔係佢係誒睇 幾個月前嘅。 幾個月前發生嘅，佢話哇新鮮滾熱辣。佢話我而家驚到而家都未驚完。佢話 係啊。咁我哋七月份又真係敏感啲嘅，真 係。係啊，唔係誒。佢仲有好似仲有去嗰度打麻雀喎，即係難 諗住過咗七， 唔緊要。你唔係嗰度時間，或者你唔係夜晚就 OK 啦。其實 唔係打麻雀好少唔到夜晚嘅喎。 佢唔係佢打嗰陣時唔係夜晚嘅，打到夜晚。 打到夜晚， 一係咧就打到去第二朝早嘅晏晝先走。 係啊， 瞓埋啫嘛喺屋企。 其實呢啲嗰啲冷巷式嗰啲咧，嗰啲屋苑咧係即係。有啲恐怖， 其實咪就係好似麥浚倫拍嗰套僵尸咁樣，佢都係特登用翻嗰個冷房 嘅。嗰種真係恐怖喎！即係試過有個 friend 同我講咧，佢係有一年夜晚翻屋企咧，咁正常咧，佢嗰條屋村咧，即係有個愛字噶啦嚇。 嗯， 咁嗰條巷咧。你知嗰啲老人家嗰啲嗰條老人村嚟嘅咧，已經好多後生都搬走曬咁多年嘅屋村。其實就十室係九，唔係九空，係九個都老嘅。咁你個老人家晨早瞓咗噶啦嘛。係 啊， 但係佢咧試過有一年經過咧，明知嗰間屋咧啲仔女走曬嘅， 係 個老人家都八十幾啦。 嗯， 但係你會聽到麻雀聲。 嗯，系咯， 可能系麻雀 game 咧。 咁老人家唔打麻雀 game， 佢系好你如果电视播出嚟嘅麻雀声同真打嗰种真实式拍喺张台嗰度唔同噶嘛？嗰个声嗰个感觉， 佢可能啲仔女有翻去同佢打麻雀咧， 冇开灯噶喎。 嗱，虽然 系咩， 冇开灯喎，你佢见到噶嘛？ 系噶。嗱，虽然咧我就冇宗教信仰啦，或者我其实咧我就唔系话信有冇鬼之类嘅嘢啦，但我会觉得系有啲嘢我哋解释唔到嘅嘢存在嘅，系啦，即系我拍嘢我都遇过两三次啦，咁样即系头先讲嗰单就系啦，你话冇理由会有人唱歌嘅嗰度，咁你话头先讲嗰样嘢啦，冇理由会有人打麻雀，嗱你听麻雀声，冇理由会有人唱歌就会听到歌声，即系其实系会有啲咩咁嘅发生嘅，系啦，咁我讲第二单嘢定点？ 第二单 系啊，我仲有 呢个时间又差唔多够， 差唔多够啦，哎系， 然后呢个位睇唔到， 但系 睇唔到啊。 正常唔系啊，下次你拜咧，应该系开工前拜嘅。 嗯， 即好似我哋头先咁样，冇啦，因为开始之前我哋都会拜拜，全人类都。 因为嗰阵时咧，我哋拍呢个功课嚟嘅，即系如果我哋有拍电影嘅时候咧，我都跟过一套一两套电影啦，咁样咁。佢會有 PA 啊嗰啲咧，佢會預備曬嘅，即係如果喺坊間嘢拍，佢一定會有預備，你拜啲乜拜啲乜咁樣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只不過係電影學院嘅學生，咁你去拍咧，我哋淨係拍帶足道具啊演員嗰啲，其實我哋已經夠忙噶啦，夠曬我哋忙噶啦咁樣。 我話俾你聽，我做電影咁耐咧，未試過唔裝香嘅，係冇裝香嗰次就跌斷咗佢啦。 我哋之后去，我哋之后装个香都好顺利啊！即我跟过几套戏，我装咗香都好 順利。其实我哋嗰行有一个不成文规矩嘅，以前我哋做电影，一有咩问题唔好讲，唔好理。 系啦，唔好理佢。 到佢手足，唔系长毛手足就问佢攞扎香。 系 拿住只香周围，唔好意思，我哋揾食嘅啫，我哋拍完就走啊，唔好意思搞到你。其实你夏天装多啲香冇问题嘅，整香筒劈佢落去屈蚊噶嘛。 系啊， 嗯， 系咪先？最其实 我只系谂到礼多人不怪呢一句啫， 又唔系你太多礼，佢系咁同你攞，你就大镬喎。 咁啊， 即系贪心 嘅，系啊，尤其是拍啲灵异嗰啲灵异片咧，咪会通常制造气氛，将啲嗰啲往生前抌落去个镜头，好靓嘅，系咁啊，掟啲溪前上好靓嘅，其实边个动作好引鬼啊？ 系咩？ 系啊， 即 系 咁佢以为你。 唔使烧嘅就咁样， 唔使烧，你即系 welcome 咁嘅意思噶，系咁渗上。因为我以前有个手足咧，佢睇到噶，有一渗咧，佢就我见佢目光就唔同咗噶啦， 咁多嘢嘅。 喂， 好多嘢啊， 好多人嚟嚟紧攞嘢喎，我唔系话边度啊，嗰边啊，我真系假冇点我，你咪真又话唔去嗰度做嘢，你系真系好多啊，咁冇办法，你叫导演，你叫导演唔审啊， 之后再装翻香啦，最多。 我最近期咧，几个月前咧就拍有一场戏咧喺个和合石啊，嗰度拍啊，咁我哋做咗个假嘅坟咧，个碑啊就插咗喺有一个位置啦，咁样。咁我哋之前咧，即系呢度嘅手足都即系装晒香噶啦，咁样，咁都好难避免要行过人哋嗰、那个嗰、那个前面啦，即系一辣咁，咁你要成日走嚟走去噶嘛，要攞嘢要剩啊，咁咁都佢哋都做嘅手足吓。 呢一节差唔多， 差唔多系。 我哋打埋个关子先，下一节翻嚟同大家讲。 好，即系。